于可以航行啦！哇，唐耳朵自从看了寻宝记的那本书，就把家里的脸盆、扫帚、衬衣、床单做成了帆船，他要航行到湖中间的岛上去寻找宝藏。 哎，不好了， 怎么了？ 前面有个漩涡。 唐耳朵，你还好吗？哇，湖面好平静啊，唐耳朵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什么地方啊？ 唐耳朵到底消失在哪里了呢？ 这里有好漂亮的蓝色的冰柱。 唐耳朵就消失在湖中间的那个漩涡里了。 这还有水草。 我要不要打119找消防队来救他呢？ 嗯，前面有一个红色的区域。 或者我要不要打公园管理处的电话？因为在湖上划船是被禁止的呀。 难道那个就是藏宝贝的地方？ 唐耳朵！ 哦，那怎么有个人？哦，他没有腿，他是鱼的尾巴。 唐耳朵！ 他长得好像小群姐姐呀。 我要不要打110报告警察叔叔来救他呀？ 喂，你好吗？小群鱼姐姐， 谁在叫我呀？ 小群鱼姐姐， 我听到好像是唐耳朵的声音。 小鱼群姐姐， 嗯，水里怎么有个影子？让我捞一下。哎，床单，哎，我的衬衣， 谁在拽我？ 哎， 喂， 哗啦！唐耳朵， 嗯，怎么还是你？ 怎么还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你刚才不是被吸到水底的漩涡里去了吗？ 啊，是的。然后我看到有片红色的区域闪闪发光，然后我感觉有个人好像你，然后，难道真是你？ 是我呀！你看到的红色不是我身后的牌子吗？上面写着禁止游泳。 啊？ 哎，你看到的我就是一直是我呀。 啊？那宝藏呢？ 啊，你寻了半天宝贝，还是在离岸边只有1米的地方沉到了水里，然后又被我捞了起来。 啊， 唐耳朵，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公园的规定，禁止游泳，禁止划船，禁止下水。你还是以后不要再去寻宝了。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美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史蒂夫·梅茨格和汉斯·威廉，是由范小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恐龙幼儿园摘苹果》。在小恐龙幼儿园里，有恐龙迪老师，还有很多小恐龙小朋友。秋天到了，迪老师和小朋友们乘坐校车到果园里去摘苹果。校车刚到达甜又脆苹果园门口，果园的主人恐龙阿姨就来热情地迎接他们了。她笑呵呵地说： 大家好，我叫麦奇，欢迎你们来摘苹果，现在请跟我来吧。 孩子们跟着麦奇阿姨走向果园里，迪老师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和同伴拉好手。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跟着麦奇向前走。小恐龙艾伯特和布兰登搭伴儿。艾伯特心想： 我可等不及了。 接着他就哼起歌来： 我喜欢摘苹果，我喜欢摘苹果，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啊，我一口就吃掉。 艾伯特和布兰登跟着大家走进了一个大大的仓库。麦奇阿姨介绍说： 这就是仓库卖场，瞧这些篮子里、桶里、筐里装的苹果，都是我们的种植园种植的。我们在这里出售苹果园里种植的各种特产。 旁边的箱子上还放了个大南瓜。布兰登对着这只刻了鬼脸的南瓜说： 哇哦，这个南瓜可吓不到我。 麦琪阿姨又说，好了，现在我们到苹果园里去吧，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亲手摘一个苹果。 他带领着大家走出了仓库，走了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片苹果树林。 哇，这里全是苹果树。麦琪阿姨提醒大家说，请小朋友们千万不要乱跑，地上掉了很多烂苹果，要是不小心踩在上面会摔跟头。 说完，麦琪阿姨领着大家来到一棵苹果树下面。艾伯特看到苹果树的树枝长得那么低，惊奇地说， 哇，我真的可以自己摘到苹果呢。 迪老师微笑地看着艾伯特。 麦琪阿姨开始给大家讲怎样摘苹果的方法。 请大家仔细听我说，摘苹果的时候，小朋友们要学会一种神奇的魔法，不要抓住苹果使劲往下硬拽，而是应该捏住它，然后轻轻地转一下，瞧，苹果就被摘下来了。这样苹果树就不会觉得疼，你们想试试吗？ 麦琪阿姨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孩子们仔细地看着她的手，她捏住一个苹果，然后转了几下，就像拧水龙头，苹果就掉到了她的手里。然后她把苹果在拿来的水桶里洗了洗， 又用手里的纸巾擦干净， 放在嘴里，嘎巴，咬了一大口。 哇，看起来很棒啊！ 小朋友们看着，都等不及要亲自动手去摘苹果了。 好了，孩子们，现在就看你们的了。 孩子们立刻开始寻找起自己喜欢的苹果来。迪老师提醒大家说， 孩子们要记住，大家一定要待在老师能看到你们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安全规则。 特雷西看到了一个又红又圆的大苹果，他学着麦琪阿姨刚才的样子，用手捏住苹果，轻轻地一扭，苹果摘下来了。然后他洗干净，张大嘴巴咬了一口。 哦，我的苹果又甜又脆。 丹尼尔也说， 我的苹果也是甜脆甜脆的。 艾伯特很想找一个最红最圆的苹果，他找啊找啊，看过了整棵树，终于艾伯特高兴地喊， 找到了，这就是世界上最红最圆的苹果。 他轻轻地捏住苹果，转一转，苹果就掉下来了。 哇，这真是太棒了。 艾伯特手里举着苹果，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苹果里有什么东西好像伸出脑袋来了。 仔细一看，原来苹果身上有个小洞，洞里有一条小小的毛毛虫。哎呦， 艾伯特瞪大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苹果里有条恶心的小虫子，不能吃了，我还是把它放到地上吧。 艾伯特看看地上，地上掉的都是烂乎乎的苹果，他心想， 如果我把这个苹果扔在地上，要是有人踩到它，就会把毛毛虫踩死。就算这条毛毛虫在苹果上啃了一个洞，我也不想让它受伤。 艾伯特又向四处望了望，他看见不远处有个地方，那里长着又高又密的野草。 那边一定很安全，放在那儿不会有人踩到毛毛虫。 迪老师刚才提醒过小朋友们，一定要待在一起，并且让老师看到。可现在，艾伯特已经忘记了迪老师的话，他一个人朝着野草丛走过去。这个时候，其他的小朋友都已经吃完了苹果，正在田野里玩得起劲儿呢。布兰登从地上捡起两个苹果，举到眼前面，装成大眼妖怪，吓唬小朋友们。迪老师大声宣布： 孩子们，午饭时间到了，请大家都到这边来。 孩子们很快都围到了迪老师的身边，只有艾伯特没有过来。迪老师担心地问： 艾伯特呢？ 大家都一个一个地摇着头。 忽然，艾伯特从高高的草丛里钻出来。 哦，我在这儿呢，我…… 还没等艾伯特把话说完，迪老师就打断了他。 艾伯特，我真失望，我跟你们说过，大家一定要待在一起，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走开？ 迪老师把艾伯特带到了一边，先让麦琪阿姨开始给小朋友们分午餐。迪老师还是很生气。 艾伯特，现在请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走进野草丛里去？你知道那儿的草又高又密，我根本看不到你。 艾伯特小声地回答说： 迪老师，我在苹果里发现了毛毛虫，我只是不想让毛毛虫受伤害。 等迪老师问清楚了整件事情，他点点头。 艾伯特，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好孩子，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先来告诉老师，一个人自己走开多不安全啊，你明白了吗，艾伯特？ 我明白了。 艾伯特低下了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迪老师把艾伯特轻轻地搂进怀里，关心地问： 哦，怎么了？ 艾伯特抹着眼泪说： 迪老师现在不喜欢我了。 迪老师温和地说：怎么会呢？老师虽然批评了你，但还是一样喜欢你呀。 艾伯特抬起头来，看到迪老师和蔼的样子，马上又笑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艾伯特完全好了，他又开始开心地唱起歌来了。 我摘了一个大苹果，里面有条毛毛虫，我该先告诉迪老师，听话才是好孩子。 艾伯特又重新地摘了一个好苹果，这个苹果呀，甜甜脆脆的，真是太好吃了。 怎么了，小青姐姐？ 看我下巴长了一个包。 哦，你的脑门还有一个。 而且我的舌头上也长了一个包。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火了。 上火？ 对呀，你想啊，上个星期我先吃了一次烤羊肉串，又吃了一次涮火锅，又吃了一次 炸薯条。 对，然后好像还咱们还吃了一次麻辣烫什么的吧，还有炸丸子。我上回给你做胡萝卜的时候，剩下的胡萝卜我做成了炸胡萝卜丸子。 哎呀， 我这一个星期， 我的天哪，我也感觉不舒服了。 你感觉不舒服了吗？ 虽然我有毛盖着，你看， 哎呀，毛底下长大包了。 哎呀，这可怎么办？ 就是因为上个星期你吃炸胡萝卜丸子炸的太多了。哎呀， 有什么办法可以下火呢？ 哎，我听说很多味道苦的蔬菜和水果就是可以下火的。 嗯， 比如说苦瓜。 哦，苦菜。 对，还有苦。 我的命真苦啊。 什么你的命真苦、你的命已经够幸福的。哎、那我们要不然去 吃 点苦的东西吧。 试试吧。 试试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上幼儿园，幼儿园的老师考他算数。 呱呱，你说三加三等于多少啊？ 呱呱摊出十个指头数了数，回答说 六。 哎，那四加四等于多少？呱呱又数了数手指头， 八。 老师看了看正在数小手的呱呱，对呱呱说道， 哎，呱呱呀，这可不行，不能总掰手指头，要用心算。 现在请呱呱把两手放进口袋，我再问你，五加五等于多少？呱呱算了半天，两只手还是在口袋里边记着数。过了很久，答案才终于出来了。只见呱呱兴奋地说道， 老师，五加五等于十一。 呱呱和爸爸妈妈到奶奶家去，爷爷奶奶和呱呱玩得可开心了。不一会儿，奶奶忽然想考一考呱呱，就问呱呱说， 呱呱，告诉奶奶，一加二等于几？ 等于三。 嗯，不错，我们家乖宝宝答对了。为了鼓励你，奶奶奖励你三块糖。 哎呀，奶奶，早知道是这样，我就说是等于五就好了。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文童国际儿童美语学校的曹天泽小朋友要跟我们唱的儿歌是《月亮》。 初一看不见，初二一根线，初三初四镰刀日，初七初八日半边，一天更比一天胖，直到十五月轮轮，十七十八月十初，二十二半夜见半圆，一天更比一天瘦，二十九三十月难见。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月亮，初一看不见，初二一根线，初三初四镰刀月，初七初八月半边，一天更比一天胖，